熟悉，连暖三冬到顶礼拜，思恋才知心悲哀，痴恋等你倒转来，思恋失去你才知你可爱，依恋心内的痛苦谁人知，土的恋我不捌半摆，生死依恋哪通让我来试看卖，恋我来恋你有恋苦恋的心情，拜拜。初恋甲你来熟悉，连恋三冬到顶礼拜，思恋才知心悲哀，依恋等你倒转来，思恋失去你才知你可爱，依恋心内的痛苦谁人知，苦的恋我不捌半摆，生死依恋哪通让我来试看卖，恋我来恋你有恋苦恋的心情，只有靠你来拜拜。知你可爱，依恋心内的痛苦谁人知，苦的恋我不捌半摆，生死依恋哪通让我来试看卖，恋我来恋